如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作家夏瑜的散文《纽约文学志》。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 我们首先继续欣赏夏瑜的散文《纽约文学志》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民谣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歌手们在这里演唱旧时的民谣、乡村布鲁斯和舞曲。歌德民谣城是纽约一个极为出色的民谣俱乐部，位于格林威治村边上靠近西百老汇的梅瑟街上。虽然它位于市区，但却是个非闹市区风格的俱乐部。它的歌手大多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知名度、出过唱片的民谣歌手。歌手必须得有工会的联卡加上一张卡巴莱卡才能在那里工作。星期一晚上叫做民歌之夜，不知名的歌手可以在那里演出。鲍勃迪伦经常会在这里演出，他住在朋友那里，夜晚演出天亮前回到那儿，爬上黑暗的楼梯，小心关上身后的门，就像钻进一间地窖一样钻进那张沙发床。迪伦在自传中回忆他初到格林威治村的时刻时说，回到格林威治村一切都很正常，生活并不复杂，每个人都在等待新开始，有些人等到了他们就走了，而有些人永远等不到。我的新开始来了，但现在还没到。1966年，鲍勃迪伦在一次几乎送命的摩托车事故之后隐退。1974年1月，鲍勃迪伦和他的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复出。迪伦隐而不出已经8年，迪伦演唱了人们喜爱的怀旧歌曲。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人们点燃了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现场的观众随着他的音乐激情狂舞。此时摇滚音乐、反对越战与和平示威、性与毒品和群居生活成为美国文化的狂潮。这场被称为嬉皮士的运动培养了大批的艺术家，他们集中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散建于许多其他城市和大学城。嬉皮士文化和垮掉的一代构成的景象成为美国1960年代最接近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潮流，他们对美国当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入住纽约的酒店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布鲁克林大桥的黑白画，在房间抬眼就能看到。我当然熟悉这座著名的大桥，在初中地理教科书就看到过这座大桥。然而真正让我产生好奇的是，我知道布鲁克林住着很多作家、艺术家，这是纽约又一个非主流艺术创意区。离开唐人街再步行数百米就是布鲁克林。问询过后，沿着林荫道前行，见到了那座著名的钢索桥，在海明威的笔下可以看到。辛克莱·刘易斯最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初到纽约的情景，就是从哈德逊河上岸的。杜鲁门·卡波特在布鲁克林高地居住过，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布鲁克林出生，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以布鲁克林为背景创作。 布鲁克林大桥横跨东河海滨，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在100年前，布鲁克林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到1898年，原来仅有一个曼哈顿岛的纽约市扩展，布鲁克林作为一个行政区被囊括进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就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在那里当过牌子工人，主编过布鲁克林时报。1819年5月31日，惠特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西山，父亲是农夫和木匠，有八个孩子，惠特曼排行第二。1823年，全家迁至纽约布鲁克林，惠特曼在布鲁克林公立学校读书，中途辍学在律师事务所当勤杂工，后来又在布鲁克林印刷厂当学徒。青年时期，惠特曼迁往曼哈顿，为报社做牌子工和记者，此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842年发表他唯一的中篇小说《富兰克林·伊文斯》。1848年，惠特曼返回布鲁克林，创办《布鲁克林自由人报》，同时开始草叶集的诗歌创作。美国内战期间，惠特曼作为伤员和探视员，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战地医院义务工作。1865年，惠特曼在华盛顿观看林肯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当年还没有布鲁克林大桥，他去曼哈顿要乘渡轮，他写过一首诗，过布鲁克林渡口。在纽约的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区之间的东河入海口岸，即为布鲁克林渡口。在1883年，布鲁克林大桥建成通车前，是纽约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将走进渡口的大门，从口岸到口岸，他们将看到潮水汹涌，他们将看到曼哈顿北边和西边的航船，看到南边和东边的布鲁克林高地，他们将看到大大小小的岛屿。今后50年，太阳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落下的时候，将有人看见他们过河。今后100年或者几百年后，又将有别人看到他们欣赏这夕阳西下，潮涨潮落。我知道的作家保罗·奥斯特就住在布鲁克林，他还以布鲁克林为题写过长篇小说。保罗·奥斯特是很奇特的一位作家，儿时被雷电击过，他被称为穿着胶鞋的卡夫卡。生于1947年的奥斯特诞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4年前他也搬到了布鲁克林。他与妻子作家西利·胡斯威特住在第七大道附近的一幢建于1892年的褐色公寓里。在这个家附近还有一套老房子，是奥斯特专门用来写作的。在那里不用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网络，伏案笔耕，心无旁骛。奥斯特写过纽约三部曲、月宫、幻影书、神域之夜和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等多部长篇小说。他写电影剧本，导演电影。保罗·奥斯特写过长篇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他在另一部小说《纽约三部曲》之一《幽灵》里写到主人公对布鲁克林大桥的遐想。布鲁克林大桥何以成为当时全美最高的建筑？老人出生在布鲁克林大桥落成那一年，约翰·罗布林，大桥的设计师，刚做完设计没几天，就让码头桩和渡船挤伤了脚，不到三个星期就死去了。约翰·罗布林死后，他的儿子华盛顿接手成了总工程师。当时华盛顿·罗布林只有31岁，除了在国内战争期间设计过一些木桥外，没有什么建筑经验。然而事实证明，他比父亲更有成就。在布鲁克林大桥开始建造不久，在一场火灾中，他困在水下沉箱里长达几个小时，出来时就得了严重的沉箱减压病，这是一种血液病，那场灾祸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他成为残疾人，不能走出他和妻子在布鲁克林高地那座房子的顶层卧室。那些年，华盛顿·罗布林每天只能坐在那儿，透过望远镜看布鲁克林大桥的施工进展。每天早晨由他妻子将他的旨意精心绘制成彩图带过去。为了让那些不懂英语的外国工人能够看懂下一步的工序，整座大桥完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把每个部件都记下来，包括那些最细小的钢栓和石头构件。尽管华盛顿·罗布林从未踏上过大桥，可整座大桥就像是铺展在他的脑子里。 史前野人，这是诗人艾伦·金斯堡对垮掉派文学明星的形容。 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说，那些人各自特立独行，开天辟地。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跟伦敦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可以载入20世纪文学史，原因当然是书店与作家的渊源。这是美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垮掉一代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去的垮掉一代文学潮流的主将，比如创作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和创作诗歌《嚎叫》的金斯堡，他们作为垮掉一代潮流的旗手，已经载入美国20世纪先锋文化史。我在赴美前就计划好到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我的出版人住在旧金山，他专程自驾到洛杉矶接我们，做完在洛杉矶的读者见面活动，开车载着我们沿着美国西海岸的一号公路行进。这是对美国的一次泛滥。在赴旧金山的途中，我们停下来寻找萨利纳斯小镇，这是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故居，生于1902年，逝于1968年的斯坦贝克一生共创作27部作品，很早我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塞利纳斯小镇是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坦贝克的出生地，在纪念馆里珍藏有作家生前的遗物，他和父母兄弟住过的房屋的模型就建在展厅里，仿佛那是真的家。展厅更多的是作家的手稿和著作陈列。在晚年之后，斯坦贝克开着汽车周游美国，那部汽车如同现在的房产，里面有写字桌，桌上有打字机，睡觉的床榻以及沙发等等。斯坦贝克说，我要去了解我的国家，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气息和声音，我不去城市，我要去小镇、农庄和牧场，我要坐在酒吧里、汉堡店里，星期天要去教堂，我要隐姓埋名地去，我只想去看和听。1962年，斯坦贝克完成《寻找美国》，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好了，朋友们，夏瑜的散文《纽约文学志》我们欣赏完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城市能够孕育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是与这座城市的特质以及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一些杰出人物凭借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思想以及千锤百炼的文字为城市画像，并且作为城市的标志载入史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密切。我们期待更多能反映城市特性以及城市中人们精神状态的新作品的出现。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尽管威力磨破了嘴皮子，老板还是无动于衷。威力愤愤不平地说，天晓得，我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人，可是你父亲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在你家的店铺里干活了。你的名字还是我帮着起的呢，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老板被威力弄得狼狈不堪，干脆打电话叫秘书送客。威力拿拳头敲着桌子咆哮说，我当了30-40年的推销员，可如今我连保险费也付不起。你不能吃了橘子扔掉皮，人可不是水果。 但是吼叫也没有用，剩下的只有懊恼和羞辱。他又一次找到了邻居查理，向老朋友求见。查理了解威利的处境，想在自己的公司里为威利找一份差事。威利什么都忍受得了，就是无法接受老朋友的施舍。威利绷着脸说， 这用不着，我有自己的工作，你借给我多少，我会如数还给你的。 查理说， 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的事我全知道，公司已经把你解雇了。 查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琳达穿着一身黑纱，坐在丈夫的墓前，把一束玫瑰花放在墓上。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向死去的丈夫倾诉着：“亲爱的，原谅我吧，我哭不出，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我看来，你只是又去出差了，我一直在等着你。我想不明白，威利，我今天连房子的最后一期款也付清了，可是却没有人住。” 好了，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威利之死令人同情，对他的两个儿子的状态而言，那笔保险金也只能满足一时之需。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自我奋斗也未必能获得成功，何况那兄弟俩并没有打算与压力抗争。所以阿瑟·米勒不仅揭露了社会的残酷，也揭示了人生的规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我不会再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